安宗觉得听得心里有些不舒服，就问道： 你不觉得你的砝码太弱了吗？ 那是没有办法的，大局不在我的掌控之内，就算我算尽了天下诸事，但是却依然无力改变。如果当时我拒绝，大禹依然是要治水，依然会统一九州，那么他会用更多的人命来填，那个时候死的人会更多，而我们一族到时候也不能幸免。夏族大一统的局势是上天的安排，我族气数已尽，作为大祭司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与他合作。他是大禹手下的猛将，又是怀族之主九夷之一，当年他念我是术数奇才，救我一命于淮水，所以我只是做了当年唯一的选择。与我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其他的居水而立的彝族，我们九个人一起替大禹治理了天下九川九河，可以说十几年如一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依然保不住自己的族人。大禹知我能为，嫉我如虎狼，于是终究三日过黄河，五日灭我全族，杀我子孙，只有我的妻子因为是大禹的直接子嗣躲过一劫。此时她已有身孕，当时大禹王言出，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杀，我妻子被迫逃亡，我便要求那个人护送我的妻儿安全离开，然后等我孩子长大成人再来替我解咒。当我被斩首之后，我立下诅咒，设下阵法，此后世间再也没有冯夷一族，而其他的夷族也被灭尽，只剩下了九州一统的夏族。 为什么你们不投降啊？不是说只要献贡称臣就可以保命吗？ 大禹的确问我们要过贡品，而且只要一件，那就是最完整的河图，这是我万万不能给他的，给了他，山河大川都会被这个狂人所颠覆。他没有命格拿到河图，我族为了保住河图，就算灭族也不能妥协。大禹为了恐吓我，让我看着我的族人全都死在我的面前，先是我的兄弟姐妹，最后是我的年迈祖母，然后是全族。之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在死之前设下毒咒，大禹此生无法得到踏入此处一步，任何称王者不得入此处。于是大禹让我死在其他彝族之主的面前，他也在。 安宗沉默地听着这一切，仿佛耳边在回想当年的那种杀戮和血腥，又想起前面在通道中所听见的悲鸣和那哀怨的歌声。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那为什么会有鬼咒出现？当初你下的咒语并不是八苦鬼咒。 不是，这个是后人动用我原先的诅咒，利用我族人的怨气再造的。的确有一个人来过这里，他来的目的是河图，那时候的确没有什么八苦鬼咒的存在，你说的鬼咒也许就是这个人所设的。 安宗终于明白了，果然是周文王设下的，但他马上又被搞糊涂了，问道： 既然你下咒了不允许任何王者进入，那这个周文王他怎么进来的？ 你错了，他没有称王的命格，有的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进来了，而且以他的能力，即使没有我河图也可以成天，也可以成天之能，根本不需要来。他来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河图来完成他的一套术法，从此世间只有他的术法为尊，而其他的都会被罢黜。我本身也同意他这种看法， 世间不需要那么多五花八门、繁复过冗的术法，只要有一种能够有通天之能便足矣。所以，我助他功成。 安宗点点头，心里一直不明白的那部分终于也连了起来。如果是那样一回事，那么一切就都好说了。 河伯殿其实是周文王为了进入这里的一个局，他本身不是皇帝命格，貌似他到死都是以侯爵身份入葬的，而他的儿子才是当了天子之后追谥他的父王为文王，所以他不受诅咒。而他谥号为文的最主要缘故，就是因为他完善了先天八卦，由八卦变成64卦，此后周易成了天下艺术之本，把过去的连山归葬都给罢黜了。而后来他得到河图，又怕被人知道这里的秘密，然后封闭了这里，用原先冯一人的怨气改造了八苦鬼咒，特别造了和当年山河九鼎类似的鼎器作为开启的钥匙。但是晚年的他实在无法控制这层庞大的怨气，他知道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存在，早晚会威胁到他的后世，于是他砸了鼎器，制造了八件器具，又用八种不同的泄煞之气与之相对应，放于山河九鼎最镇得住的风水之地，利用天地之力化煞。而最后一件鬼器依然存放在河伯殿深处。周文王又是一等一的聪明人，他利用这里是鬼咒源头，八苦鬼咒所设下的诅咒会使得所有知道接触过鬼器的人全部死于非命，而后来到这里融入着冤魂的行列，于是这儿成了永远没人知道的地方。但他没有想到他的女儿逃了出来，成了半人半鬼的存在。然后我又来到这里，八苦鬼咒由冯一族为源头，以周文王来完成，这一切果然是一个轮回。 安宗突然想到白毅在他死时所说的话，连忙问道，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好像当初在渭水发生意外，然后他就有了一份不属于他的记忆，现在想一下，会不会是你说的那个人？那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叫庚辰？ 他听到这个名字第一次站了起来，他低头打量了安宗一遍，安宗也抬头看着他，他首次皱着眉头道， 如果他能够运用碧水剑，那么也许有这个可能。难道说庚辰后来死了？如果是这样，他身边除了碧水剑，还有我给他的一颗龙骨。 安宗心里已经了然了，事情虽然怪诞，但是的确是算是差不多都清楚了。突然他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痛，安宗捂着肚子不停地颤抖，川后又坐了下来，看着他说道， 你吃了龙骨？ 安宗疼得摇摇头，又点点头。川后同情地看着他继续说， 那么其实你应该是一个死人了。 安宗疼得开始打滚，虚脱地点着头，但是说不出话。川后看着他的眼睛问道， 孩子，你想要活下去吗？ 安宗虚弱地点头，抱着肚子开始疼得眼睛都睁不开，感觉五脏六腑像是被拧在一起一样。突然他发现川后的脑袋又滚了下来，那脑袋对他说， 拿起我的头颅，无论什么事你都不能放下，你是我的后代，虽然我的儿子最后没有来，但是你也一样是无魂之人，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接受我的魂，我放你出去。 安宗连忙一手揽住他的脑袋，突然就感觉他的头开始渐渐液化，而他的眼睛依然死死地看着他，眼神中有着无限的挂念，但却是那样的死灰。四周的石壁逐渐开始有了动静，那些洞里开始不停有声音传来。安宗死死地抱着脑袋，而他依然在不停地渗水。四周那种恐怖的骚动突然停止了，他惊恐地看着周围，随后低头看着怀里的那个人头。他已经缩水得很厉害了， 但那两只凸出来的眼睛仍旧看着安宗，目光依旧。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仿佛还在说这是最后的机会。突然，一张恐怖腐烂的脸出现在了洞口，他扭动着脖子看着四周，最后看见了安宗。他表情狰狞，向他吼叫起来。洞里像是发大水一样，涌进了无数黑色的怨灵，他们都保持着此时候的模样，像是蜘蛛一样朝他爬来。安宗抱着头颅，连逃跑的力气也没有，只是用手腕护着穿厚的首级，蜷缩着身体。那些怨灵全部冲他冲了过来，而怀里的首级还在不停地渗水。